眼前的影像是美的，听到的是美的，总之呢，你得给自己留点美感的东西。这里是爱的更久点，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钟陪伴各位的电台点歌节目。如果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不管是在我的直播帖下面留言还是私信给我，我都可以看得到的。好的，下面我们要送出今天晚上的第一份祝福，这也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妈妈要送给他们家的新手奶爸的一首歌。他说因为最近我们不在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发状态说开始晚上散步听收音机了，发状态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多，调频的指针指向97.4，脑子里娃娃爸爸的长相一直是 JPG， 还没有形成 GIP， 所以现在夜里醒了总想摸摸他的脸，顺带牵牵他的手，你安静我啰嗦，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我很喜欢这首歌，送给我的小可爱爸爸。如果你也正在听974，你会知道他是谁吧。 CIRCLEYOU 这位朋友把这首歌送给他们家的新手奶爸，来自庾澄庆的缺口。Sorry， 怎么会？这个 CD 机跟我开了个小玩笑哈。那没关系，我会再把这首歌调整出来，因为这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一首，算是老歌了。对，是他的。好吧，那我就让这位刚开始可能爱过广播，后来有一阵子因为太忙碌而没有听广播，现在又回来的朋友体会生命中因为又返场的快乐又返场的浪漫而多出的一些喜悦。 天亮了你睡了，在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100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匆忙你阿公，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懂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没彼此的缺口。我安静你啰嗦，我匆忙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懂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丑，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每次都是彼此的缺口，忽然间手指勾到口袋里破洞，你的笑又在我耳边熟悉吹动，如 起撑伞， 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一起降伞，抱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珍珠，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 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对啊，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要不怎么说我们就像是一个拼图的游戏，每一块呢都要找到那个和自己最为吻合的，也许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灵魂伴侣啊，一种契合感，一种彼此能够真的发自内心的包容对方。其实人与人之间都是个性很强的，即便是开始有很浓厚的吸引感，但是慢慢的在时间面前我们都会暴露自己的缺点。所以说今天特别在直播帖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一句，肯定是那些过来人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感情淡了我们再培养，无话可说了我们就再去找话题，觉得腻了我们重新认识，要是累了就给彼此空间，而不是轻易的放手，人潮拥挤能遇到也不容易，所以就要好好珍惜，就要给彼此更多的爱。刚刚有很多耳力特别棒的听友已经听出了这首歌，对，这也是一首老歌了。今天晚上我们将听到很多，在这一周当中有些听友在那个晚上点播大概没有成功，我会在今天给你一个特别的惊喜，而这首歌呢就是我们的听友某个晚上的听友你想听到的《天天想你》。 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 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的张雨生，当年经典的作品《天天想你》，这首歌呢也要送给卡奇先生，卡奇花生。有一天晚上你曾经点播这首歌，如果今天你又来了的话，那这首歌就满足你的愿望了。还有 Jerry 小楼一夜听春雨，你也听出了这首歌《天天想你》，愿你想的人也在想着你。 L.I. 静莹朋友说，人潮拥挤，能遇见真的不容易，所以想点播一首《遇见》，送给人生中的你、我、他。是啊，总会因为这首歌而想起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真的是已经离开了，春天的感觉越来越浓厚，所以人也是开始让你的整个身心舒展开来，继续充满希望的去等待喽。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圆脸妹，要送给工作中疲惫的自己。她说这首歌呢真的充满了正能量，同时也送给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每天都不一样的，愿我们都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学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他们不懂我有多么努力。虽然冲动永远比坚持容易，宝贵的东西都需要飞行，碰到的事每一天。

只能在迷雾中，在你的轮廓， 这是我大二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距离今天已经有22年了。在1996年收录在张信哲的专辑《太想爱你》当中的主打歌，也是同名主打歌《太想爱你》。对啊，这是发自肺腑的声音，也是希望电波能够大声放大的声音。希望这台收音机，你的女朋友送你的收音机，能够一直在你不管是开心的时候还是沮丧的时候，都会因为里面传出的音乐，一下子情绪开始有了变化。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位朋友多年前呢很喜欢听广播，然后和自己所爱的人呢也在我们节目里点过歌曲，但是真的是命运多舛，有时候你好像不能够绝对的控制一些什么。来自亲爱的 BB 朋友，他说6年前的那天中午，我第一次点歌就被你读到了，特别开心。而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我也没有勇气再祝福他生日快乐。我记得我那一次点播的歌曲是梁静茹的《我喜欢》，而如今陪在他身边的已是别人，但我想点播这首来自张悬的《喜欢》，祝远方的他生日快乐，平安喜乐。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听到，但我想曾经有过一段缘的人是应该好好的祝福，而不是在心底里给对方画了一个叉。喜欢就喜欢过，这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历史，只是我们不能光凭着喜欢的记忆而过现在，我们要拥有新的更喜欢的事情。 有些散落，有些深刻离错，还不懂这一秒钟怎么举动，怎么好好的和谁牵手，那寂寞有些许不同，我跳着留下没说，那生活还过分激动，没什么我已经以为能够把失去是舍不得，有时候只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在所有人世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觉得是 许是舍不得，有时候只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在所有人世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 喜欢是不离开，爱是离不开，所以可能仅仅是喜欢还不足以让你们不离不弃，还是要升华成爱。好了，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下半时段见吧。哎，我好像是突然之间才意识到现在就是下半时段啊，时间过得好快呀。 多分岔路，回忆很清楚，我慢慢重组。 如果经常听这档节目的朋友知道，我们在下半时段呢，中间有时候会有一个广告，所以我刚刚以为是广告时间到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中间无缝隙的过渡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而这首歌呢，也是在3月15号的晚上，有一位听友他点播的泰国的一首歌曲，他说很欢乐呀，送给大家吧，祝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忘记不快乐的事情，这一周都辛苦了，好吧，这首歌叫马杜丹 Reckon。 羔羊战队，恩羔羊满地，恩羔羊满地。